心，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放弃了前妻。 慢慢时间在老去，我的

伤透的心，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？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。决定能给什么牺牲，或许可能我只要孤冷，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俱焚，幸福已漫步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，走到离分，不想爱谁，偏又为你流泪。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，我能爱谁，把爱会烧成灰。走到你